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10月16日晚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仲有少量门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在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票，到时见啦。 国师陈云十分钟筹款演唱会即将开始，想听陈云开腔献唱金曲，现在机会来了，嚟紧喺10月16日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入面，陈云将会上台激昂高歌，为 My Radio 筹募营运经费。大家支持陈云国师在台庆献唱的话，可以选择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捐赠现金或支票，支票亦可以邮寄到普罗政治学院，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假如你有 PayPal 户口，你亦可以登入之后以转账的方式将赞助款项存入 hkpolitarian@gmail.com， 同时注明赞助陈云十分钟台庆筹款演唱会。如有查询，请电24673088，请大家踊跃捐书支持陈云国师，撑埋 Radio。 天天天蓝， 蓝蓝的天。 主持谢义芳、沈四海、宋景辉、钱建荣。 好、okay、啦， 咁啊，好似阿四海嗰边少咁啲嘢咁啊， 少咁啲咩 啊？你嗰边吉少少少啊， 吉咗少少嗱，坐翻嗰啲啊。 咁啊嗱，咁啊今日啊，咁我哋阿宋兄就。举家就去呢个台湾旅行， 哦，真系冚家开心， 冚家开心。啊，咁啊，前兄又唔得闲，咁啊得翻我哋两个，咁啊我哋 仲有个重量级嘅人物，就系、是、啊中国国民党港澳总支部诶、香港嘅党代表， 港澳代表噶啦，佢 港澳代表，哎、 都港澳啦。嗱、啊，咁啊至于呢啲港澳代表点嚟嘅咧，点样产生咧，我哋先讲啦，因为咧都有啲唔慢嘅，咁我都冇份选佢。 点解唔系我咧？系咪？ 系咯。 点解唔系你？ 系咯。咁点解要选？即系点选？ 怎樣產生的， 怎樣產生的，怎樣產生出來的，我們一會兒說。喂，好啦，咁啊，今日禮拜一，咁啊，前兩日就係雙十國慶啦，係嘛，咁啊都。即系我哋呢啲咁样嘅亲男人士就 孤神叶子， 忙到扑街，由朝就忙到晚啊！咁啊， 我唔系好忙，因为饮饮食食啫，我都系即系你 屌你 啊！屌你，你系冻龄， 唔系，即系你呢啲就喺度，即系净系识得坐享其成。屌你乜？我哋呢啲就唔加紧做到扑街，就为咗你哋呢啲坐享其成嘅人咧去服务， 梗系啦， 系嘛？好啦，嗱，咁我哋咧就。因为今年嘅红楼嘅升旗啊，咁啊改咗9点钟，咁啊因为配合呢、這个即系本来我就话就嘅，咁啊宋兄又话要用配合两个字比较中性啲、嗯，配合咧呢、這个即系、就是、台北办即系啊中华民国驻港机构嘅酒会，因为11:30啊嘛喺洲际，咁、如果你九，如果以往我哋10:30举行升旗，咁升得嚟都11:30，咁啊唔啱时间啦，咁、所以今年嘅呢、這个红楼升旗咧搞9点钟。咁啊，哇！即系喂，佢嗰度就9点钟啫，即系啲工作人员就8点钟， 梗系啦， 就影铺头啦。 你住红楼附近梗系得啦，除咗你仲有边个啊？ 咁啊唔系，咁好多人都得。我哋呢啲真系去到行嘅啫，大佬。咁啊去到咁啊整，即系执下 执尾啦， 唔使饮啦嘛，咁都要啦，系咪？咁啊都有300-400人参加啦，咁、个场面都算热闹嘅，咁啊。台北辦啲官員咧都有出席，咁佢哋出席完之後就跟住就去洲際啦。咁我哋有兩部專車，就由呢個窩打老道咧車啲人入紅樓，咁啊最後咧就車翻啲人就去洲際酒店啊。好啦，就本來就洲際酒店咧呢啲官商巨貴參加嘅酒會咧就即係根本就。唔系一般老百姓去嘅吓， 而家都唔同啦。而家我嗰日喺洲际酒店睇到咧，就基本上咧，而家我觉得真系要批评一下主办单位嘅，即系最大镬一样嘢咧，睇到啲好多系明显系国内啲大妈。 系咩？ 系走入嚟， 大妈都有， 有走入嚟排埋队去轮大米，轮食， 系 系，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发得帖嘅话，系咪应该跟翻个帖？即系认一认人，先至放人入去咧，就唔系话即系我嗰个见到咧，就即系我谂佢当局咧系预二三百人到嘅，但系当时在场嘅话咧五六百人啊，就 唔止嘅、哦。佢往年如果以前军阅咧，差唔多成千人嘅、哦。 我谂都好拥挤，嗱、啊、我都冇喺现场食，我就走啦，因为太哇见到好多人， 我就一个蛋糕都未食过嘅，因为我唔够啲人抢嘅，即系就算我冇大妈喺度，我哋啲社团啲大佬啲老人家咧就通常拿捻住个碟咧就喺嗰个 就企喺度 系啦系啦喺度食嘅，佢就死冚家亲，蛇咬又唔走，行雷都唔走嘅。咁我哋即系我经常呢啲咧，我就所以我喺呢啲咁嘅酒会啊，呢啲咁嘅国庆大会咧，我一嚿嘢一杯嘢我都饮唔到，食 饮到杯嘢就饮到， 唔系食唔到，我唔愿意去排呢啲嘢。 系啊 系啊，唉，屌我真系咁辛苦，同你真系争个杯嘢。我真系我自己对我自己唔， 我觉得就有关单位真系下年咧、出年咧控制一下呢样嘢。即系我觉得，即系嗱，我哋睇到一样咧，好多系明显冇收到贴嘅， 好多都冇攞贴嘅。 系啦，我谂呢样嘢咧就真系要跟一跟佢啦。因为点解咧？我知十月四号咧就有一个咧就即系俾一开放俾一般百姓嘅， 其实当嗰度都要攞贴嘅。 系啦系啦，即系嗰度就轻松啲嘅，嗰度系 系一个表演会嚟噶嘛，系嘛咁啊就嗱咁啊，即系以往就系、是。可能主办单位都想不要咁冷落啦，因为攞到贴嘅未必到噶嘛， 系嘛？ 咁如果真系凭拣入场嘅话，冚家铲成个场咁 Q 大，得个百几人， 咁咪好肉酸啊， 破烂干噶嘛，系嘛？咁所以咧，我哋喺红楼宣布嗰个车咧就会即系回程嘅时候会直达呢个洲际酒店，咁。可能有啲人根本都冇預備話會去洲際噶嘛，咁、所以我哋阿嚴處長就話啦，佢話嗱，即係呢輛車嘅人嚇、作為貴賓，我請佢哋去，咁、所以咧就即係可能你見到有啲。即系着得唔系太 冇乜所谓咯，我觉得 太称职。 不过去五星级酒店啊，当然系要 系咁，自己都要自己检点啦。 唔好踢拖鞋咩？ 系好啦，咁啊，喂，我哋影张相啦，因为咧 系啦， 班后生仔咧就一号相，咁我哋班后生仔就谂到咧啊，即系 Hello 一号相唔该， 搞啲揭秘啦，咁啊， 系啊，哇，好靓喎， 整咗张好差大个国旗，咁啊， 呢个几好奇啊，喂，老实 我都唔知道，你真系问我，你一问到我咧，我对呢啲号数系冇乜。咁你見到咁多人打橫啊，即係大概計到啦，咁啊， 喺阿文哥喺度啊，中間正中嗰個就係我哋呢位黨代表啦，阿文哥啦，唉， 咁啊，即係有啲大國旗，咁啊，俾啲即係來賓啊，俾啲參觀者啊，咁攞住影相啦，咁啊呢支旗咧，咁都好受歡迎，咁啊影完一班又一班，影完一班又一班，我哋呢班最後噶啦，都影到成十一點幾啦，咁啊好啦，咁啊張相可以去咗先，咁啊。好啦，中咁啊，去到即系中午啦，咁啊去呢个酒会啦，咁啊呢度有张相系酒会嘅，咁衙门举办啊，梗系要用呢个辛亥革命啦，呢、个即系我哋都讲过啦，即系我哋都唔会怪佢嘅，因为都系有压力嘅，咁啊晏昼，阿法文哥有冇去啊？ 有，都系见到佢。 咁你两位都有去啦，咁啊讲讲有啲咩？有啲咩噶？即系我觉得好 Q 满嘅。 其实呢个酒会系最主要咧，系俾啲香港嗰啲代表啊，台湾嗰啲基本上 嗰啲驻外嗰啲大使啦，驻外大使啦， 即系过嚟咁样一齐去。即系其实嗰个 grading 咧，以往根据以往嗰个咧就高少少嘅，即系驻外大使同埋香港一啲知名嘅政界人物啊，咁样嚟去嘅。 梁家杰有到啦， 李柱铭有到啦，郁文有到啦，好多个。但系当我头先就话，因为喺嗰个场面控制嗰度咧，即系有啲人。好像我哋有啲相熟嘅朋友，好中意攞人卡片啊、問人電話嗰啲啊，都去嗰度。因為你即係你嘅對象，如果係嗰啲嗰個 grading 嗰啲人咧，就嗰啲有啲動靜咧，你係要謹慎啲，就唔可以咁少加嘅。即係所以，我覺得咧，主辦單位咧，真係要謹慎一下呢樣嘢。即係唔係話喂小媽三四隻唔好睇？呢、這個唔係好睇與唔好睇嘅事，一個禮啊，禮不可廢啊嘛，大佬啊，係咪先？即係大佬，即係呢樣嘢。 同埋，你去完有啲咩？ 我又都覺得咧，同往時嘅呢、這個嗰、那個咁嘅酒會咧，係一個好大嘅差別。 以前君如好似 high grade 啲啊嘛 ，high grade 係咯， 差好遠啊！ 即係洲際好似都即係響真係九龍，可能係即係隨便 都唔係、就係、是、以前我所知咧就唔係正一嗰個咧就比較上輕鬆啲嘅， 係 即係貨品。 因為以前呢個酒會係。傍晚六点钟喺以前喺君悦噶嘛， 系啦，佢呢个咧就真系叫做咧就学你话斋嗰啲对象咧系 管商巨股啦， 即系你即系睇到啦。好老实讲，因为当时阿顾明君先生有到，即系几个有钱佬有到嘅。 系，即系你以前薛夫啊啲都有啦。 即系你俾佢睇到同啲即系难啲讲咧，就话即系牛头角顺嫂啊，即系周围派卡片俾人啊。即系我见到有几张卡片跌咗喺地下，我都唔好意思。即系嗰啲嘢，好老实讲，喺呢啲场合，你自己咩身份，你都睇清楚先派啦。如果你张卡片跌咗地下，你真系几唔好意思。即系成日攞问攞电话嗰啲人啊，啊，即系嗱，听到嗰啲咧，你自己知自己事啊，真系。 但我覺得就係即係呢次咁樣嘅酒會咧，就同四號嗰次咧，分別唔係咁大， 就係嗰下先大鑊咯， 失色咗啲咁。係 即係應該四號有四號嘅入進場人物， 啦， 十號 其實不嬲都係咁嘅，係分開咗嘅。但係今次咧就真係我發覺，喂，真係亂，俾我感覺有啲亂。即係我明顯睇到一嘢認到，你都知道我哋喺個社團間好混咗廿零年啦，廿幾卅年。大佬睇到有啲乜嘢係貴賓，有啲咩係平民嘉賓，甚至有啲乜嘢係冇貼嘅人，我眼睇到啦。 好啦，嗱咁我哋去一段片先，我哋睇睇咧呢個啊。台湾中时啊，睇呢个洪流嘅一个报道片段先。 哦，好啊。 我哋去先。好啦，咁啊，咁啊，洪流嘅盛况大家睇到啦，系咪？咁都 OK 嘅吓。咁嗰日个朝头早，天气系突然间骤降咗咁，但系都算都唔错嘅。咁都廿度左右啦。咁有啲风吹下，咁啲旗又啊，因为有风先迎风招展噶嘛。咁啊，好啦，咁啊，夜晚咧就有两坛地方咯，吓，即系又唔止两坛嘅，即系我熟悉嘅就两坛啫，系嘛，咁有其他啲团体我就唔系好清楚啦，咁就系九龙嘅香港各界 最大嗰个啦，最大嗰个啦，即系我都几乎买唔到飞啊，大佬， 嗱，据闻啊，卖出咗96位。 系好白好白，非常白，坐到啲楼啊！ 嗱，往年咧嗰个 reception 咧，大家即系如果去过伦敦咧，有一出 lift 咁啊，转右咧就个 reception 喺嗰度嚟嘅。今年个 reception 搬咗落楼下， 摆唔到，因为摆唔 系啊，因为摆唔到，咁所以咧一打开个 lift 咧就已经系围嚟噶啦，就已经有啲酒席啦。 系，仲要系我坐添，我哋咁嘅身份都要坐门口，唉，都买唔到飞，买迟啲连嗰度冇得坐，大佬坐后楼梯要。 唉，咁啊，即系96围已经系去到嗱，即系去到，如果即系大家熟伦敦知噶啦，一打开个 lift 门唔应该有酒席嘅，即系嗰度有。左手边有个窗柱系摆啲大嘅 鱼翅 喺度噶嘛，系嘛？ 我想撞烂个窗挞佢， 即系嗰度系好少人会摆到嗰度嘅。咁今年都要摆到嗰度啦。咁啊，即96位已经系我估伦敦已经爆晒噶啦。 未试过吧？ 主办单位都话下年可能要揾个第二度。 香港要揾间即系可以摆100位 会展 会贵啊！屌你狗知啦，大佬， 每人500蚊一张飞，诶呢时 唔得咯。有一年我记得民国100年曾经摆过红磡嘅，嗰度可以摆到100位嘅， 嗰日好远， 超过 系嘛？ 系 去100位，因为嗰年我唔喺香港，我带一团去台湾，所以就唔清楚办。据闻翻嚟咧，嗰度其实几好，但系交通就 交通非常好啲嘅。咁啊，嗰日皇宫嗰度 变咗要租车咧，喺搵个地方做 shuttle bus 咁样去载啲人，咁啊。即系第二年要唔要再谂咧？就第二年嘅事啦，因为呢啲大会嘅决定，咁我哋又冇权出声啦。咁但系都即系睇到系即系大家参加双十嗰个 气氛系越嚟越 兴致，呢几年好似系特别多咗啲人。 系 啊，即系往年即系 其实系多得大陆咯。你大陆越压香港嘅话咧，就呢边系越多人。 系啦，因为往年譬如97年之后咧，系静过一轮嘅， 静过静过。 2000年啊，嗰段时间咧系哇，即系系好静嘅，但系今有啲唔敢喐。 我哋记得我哋搞同学会知啊，嗰阵时咧主办单位真系嗌我哋要票嘅， 系 真系我哎呀，整多两位咧，整多我哋话大佬真系冇计，吹唔喐。 系啦， 但系而家咧，即系请我 你要嗌翻大会啦。 系喂，大佬啊，你整多两位唔得啊，海球嘢，真系整多位都唔得，我都跳楼佢，真系阴公，我都话。大家都問啊，大家都逼得好緊，係啊。 嗱咁啊，我哋睇睇大會啦，大會都有張相嘅，咁啊，即係都。都即係非常之熱鬧啦，係嘛嗱？咁呢啲即係呢啲冚唪唥都係 下次幾乎係老陳聯分2、3、4樓噶啦。 嗱，即係呢度咧，雖然嗱，倫敦係一個係有良心嘅企業嚟嘅，因為咧佢即係擺極咧，即係佢都唔會侵佔埋個台嘅， 係嘛？ 佢唔會移走一個台嘅。咁你睇睇我哋新界西啦，我哋同一晚係新界西，我哋咧就唔係好多啫，16圍。 跟住点咧？ 啊，睇睇我哋张相啊！ 下一张相，下一张相，唔该。 屌喇嘛，真系！ 民国八年呢个展览嚟，唔系展览嚟啫。 另外一张，可能冇咗。咁好啦，嗱，我讲嗰个环境，16圍已经系 十 六围啊， 已经是即系佢俾个厅，我哋已经是细到无伦噶啦。嗰十六位根本是摆唔落嘅。结果咧，将我哋即系要喺度企喺度做节目嗰、那个所谓舞台呢个地方是霸埋。佢、一开始嘅时候咧，就将嗰、那个嗰啲嘉宾席就搬走咗，咁啊俾佢哋做仪式。仪式完之后咧，食嗰啲台又搬翻翻去仪式嘅位置。咁你话好啦，做节目喺边度做咧？冇地方做节目。 啊， 根本嗰度十六嗰度系摆到十二三围咧。都可能 OK 嘅， 好窄啊！ 哇，屌你细路嗱，呢间嘢就永不录用噶啦，明年永不录用噶啦，呢间。 你咪向我介绍食烧猪嗰间啦， 即系呢间冚家铲咧，就即系累鸠死人咁啊！即系搞到我哋都嗱，当然要咁啦，咁有啲人就即系自我安慰啦。诶，细有细好，嗱咪气氛好捻热烈咯，系嘛？ 屌啊，梗系气氛热烈啦，讲晒粗口啦！ 屌你谂啊，十六围逼埋一间房嗰度，咁呢度都摆到十六围噶。如果你夹硬摆，系咪咁得噶嘛？ 企起身都得啦。 咁啊，即系咁，所以呢间嘢就永不录用啦。咁啊，好啦。咁啊，氣氛都尚可啦。咁啊，我哋阿發文哥又出嚟講下啲。 阿發文哥去新東啦， 新西 啦，咁啊，新西啦，大佬。 我屌你真係分裂祖國咯喎！ 唔係，因為擺唔落啊嘛。 咁啊，大家擺唔 嗱，第一冇位啦，係咪？第二，咁佢係即係佢一個黨代表，我會講佢點出嚟噶嘛？咁佢要喂，咁佢要翻嚟個鬥噶。 哦，原來咁樣嘅。 佢冇理由走咗第二度噶嘛，係咪？咁佢屬於新界西嘅一部分，佢走咗去第二度，咁唔啱數噶嘛？咁一陣出去講講個身份係點嚟噶啦。 好， 咁好啦。咁啊，即系成个国庆咧，就即系由呢个升旗、酒会、酒席咁就完结咗啦。咁好啦，咁啊到神州搞过，琴日啊10月11日，咁啊搞咗个图片展， 有图片展就系即系抗日图片展， 唔系双十嘅，即系中华民国诞生嘅历史啦。咁好啦，咁啊点解会十一号咧？嗱，往时我哋一定早嘅，即系一定系即系双十之前个礼拜搞。咁啊四号个礼拜日咧。就打風， 嗯， 系，系嘛，咁我哋想搞都唔得，咁即系都要同个天作對，我哋又唔敢嘅，咁所以咧就延後一個禮拜，咁之後一個禮拜就係過咗雙十，咁但系都要搞，咁所以琴日就喺旺角菜街咧就搞咗個雙十圖片，我哋睇咗相啦，系嘛，嗱兩支呢個青天白滿地紅國旗咧就喺呢個旺角嘅菜街迎風招陽啊，咁即係。 其实咧呢啲咁嘅图片展，我会觉得咧就可以定期，即系每个月搞一次，或者每两个月搞一次，就将一啲台湾一啲新嘅一啲资讯啦 pro 出嚟， 系 好嘅。咁屌你能力强啊嘛！ 你啫咪又即系嗱，你呢啲系坐享其成咧，即系通常咧都系我好多都系嘅。你睇完之后，喂品得好喎，喂呢啲个个月爆，我个个礼拜够用好，屌你嚟帮手得噶啦， 屌你咯， 讲完而家走捻咗，即系好似呢啲咁样， 屌你啦。 讲啊冇卵用嘅，即系要做嘅。如果有人肯做嘅话，个个礼拜搞，屌啦妈，我陪你，系嘛？咁问题就唔系，真系要搞一次真系好卵。 要筹备嘅呢个系事实，真系要事。 好卵辛苦噶，系咪？即系唔系求其噏下噶？咁啊都，你即系菜街摆屌倒写屎都有人睇噶啦。无论你搞乜鬼都咁啊，都 OK 嘅吓，都好多人流咁啊。咁啊，有好多就有啲台灣嚟過，就問我話：，你哋啊，政府喺呢度搞我話，我同政府冇關喎，大佬啊，呢啲民間自發團體又唔加。 其實理論上可以向康文署申請錢嘅，但一定唔會批咯。 屌咁，你問咁懶先啦，真。咁啊，有啲就有啲啊，即係大陸同胞啦，咁啊又嚟影相啊，成咁都其實我其實幾贊成，真係喺個街嗰度搞啲圖片 要多搞， 咁但係即係真係人力物力嘅問題啦。又搞场咁样，真系要嘥好多人嚟嘅。我琴日真系吹鸡吹到呕晒白泡，因为啲僆仔搞完十号之后谢晒。 屌你做咩唔 call 我啊？屌你 call 我一定到。屌下次，听歌先。 呢啲冚家铲你搵刀斩啊！你咁啊，即系都叫做。啊，咁搞晒啦，咁成个双十就琴日就叫做即系喺我自己负责嗰部分就应该完全搞掂晒啦，咁啊应该冇噶啦，咁双十咗一节就淡三虚，咁啊通常由呢个时候咧就一路淡到去咧，可能会淡到上党庆啦，吓、咁啊跟住党庆之后又到出年嘅元旦啦，咁啊呢啲都仲有得忙下嘅，咁啊今年又遇着呢个区议会选举年啦， 系啊， 咁啊出年嘅1月16日有呢个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啦，咪阵我哋又会讲啦，咁啊即系 一年到晚咧，其實要做嘅嘢咧，就其實好多嘅嚇，即係馬不停蹄嘅。咁睇你做唔做啦。你可以坐屋企安享太平做老爺又得，係嘛？你出嚟幫手去奔波又得， 多啲人出嚟幫手梗係最好啦。 咁而家大家， 我哋要聽首歌先咁啊。 係啦，咁好啦，咁啊啱啱過完呢個中華民國國慶，咁啊我哋播一首即係嚇。國恩家慶咁啊！呢首你聽我話，屌咁撚老土嘅歌都有嘅，咁啊係老土噶啦嚇，即係喂過生日都有撚老土嘅嘢。 咁你係一樣唱生日歌。 係啦，即係咁你過呢個國慶其實都好老土嘅，咁播呢啲歌都係老土嘅，咁即係但係啲老土又係即係禮包費啦，都係要咁樣啊！咁我哋播一首國恩嘅費玉清嘅《國恩家慶》，我哋再翻嚟再講過。 10月16号晚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仲有少量门票，嗱，各位可以把握最后嘅机会，喺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飞，到时见啦。